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所为您制作的平安你好暑假特辑。今晚我要连线出去跟一位失散多年的学弟，看看他人在哪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水米仔，我现在人在台中持续休养当中，跟 Peter 是认识很久的学弟，然后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那学弟，你要不要用台语来讲讲话？ 讲无话好啊，就是简简单单安尼啊。然后我是水米仔，而且大家开讲，感觉就欢喜的嘛，就这样吧，我掰不下去了。我只有生气的时候全都会讲台语。 我们先来聊聊，其实你本身是台中人嘛， 对， 你后来到台北发展，其实就我对你的认识，是一个喜欢文学，然后也喜欢写新诗，你对于社会议题啊，我觉得你的洞察力是非常敏锐，因此借由这种洞察力，其实我觉得它可以融入到你的作品中，然后成为一个有骨头啊有血肉的一篇文章的分享。但是我后来有一次在台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是当场 shock 非常惊讶，但是我觉得我个性比较礼貌，我都讲不出来。我觉得你那一副在台北你戴了一个紫色镜片， 我那副是在台中配的，你只是不晓得我那时候有那一副而已，确实是比较骚包一点。 对，然后我当场就傻眼，我吓到了。 那么来，我以前一个女生的 lesbian 店长，她就很又漂亮又正，然后又很能力强啊，她也是南部来的啊，当然台北比例比较高一点，穿着都会受台北影响，因为台北就卖那些衣服嘛，跟我们台湾卖的衣服是不太一样的。你为了要融入一个人群里面，你会有自己压力。比如说我妹，她是台中人，她到淡江去读大学，然后她开始学习化妆啊，然后买一些奇奇怪怪的衣服啊，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啊，那是为了融入大家生活，不然你就会被当村姑啊。本质上我们还是村夫，只不过我们为了伪装自己，所以才需要用那些东西来包装自己。我现在后来的体会是这样子。 你怎么看待你过去的自己，包括你在台中读大学这个阶段？ 过去程度的自己就是一个累积啊，累积成为今日的我啊，我永远跟过去是扯不开边的。我是很念旧的人，越久的朋友越会想念。当然，你偶尔也会想一下你啊，虽然你很烦人这样子。 我觉得我跟我过去变化不大，记住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觉得，哎，你怎么就是一个南部来工作的人？所以某种上是格格不入，包括说话的方式跟思考的方式，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就是你在台北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要某种程度上的，我不会去讲是伪装，但是我会觉得说是不是去学习他们生活方式。 生活模式，不过我其实后来也没有学得很全啊，我那个眼镜坏掉之后就没再戴，就戴回普通眼镜啊。其他有时候会骚包一下，有时候大部分都很正常。你来看到他刚好是我比较骚包的那一天，我会说那是个伪装，或是说那是我那天爽，我就装得像台北人一点这样子。 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但是你也还是得融入台北的生活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台北你主要的谋生的职业？ 最主要做最久的是书店店员啦，就是目前全台湾号称最有质感然后分店数最多的一家书店啦。第二个工作是仓管，在仓库里面做包装，这是他的头衔。然后第三个工作是做网络行销助理，然后是负责比如说粉丝团或写部落格那方面的。在之后我还有做过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文案，能帮贸易公司写，就是他们译稿之后我再把它修润饰，或是比如说董事长要发文啊，总经理要发文啊，然后他们讲个大概，然后我要拟稿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再修，不然就写产品介绍。其他时间我自己有在写部落格，偶尔会有接受到一些部落格邀约，比如说美食啊或是电影啊，大部分都是没有钱，它就是以物易物的方式。然后像部落格的话，我曾经去教阿里山教人家怎么写部落格，不过也只有那一次，可能因为太教太差，所以他们没找我第二次。我也觉得我那时候教的准备不够啦。我大概就是书店店员、餐馆、网络行销、文案这四种工作，基本上都在文化产业的工作了。 其实你刚刚讲你在一个很大型的一个知名的连锁书店当店员，我觉得每一代跟每一代的青年，不管他们的想法是否跟上一代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书店它就是有一种魅力，会让很多年轻人前仆后继想要去加入这个大集团。那因为你在里面当的是书店的店员吧，你 最下面那个，对， 最下面那个是食物链的最下面那一个吗？ 当然是食物链最下面。没有啦，食物链最下面是工读生，跟工读生不爽他就走人，他就第二天不来了。扛责任是还是我们这种最小的要扛责任啊。 你可不可以大概简述一下，就是书店的一天的从开门到关门的一个大概简单的一个工作重点？ 就是一开始进去要先拖地啊。 你们店没有请阿桑帮你们拖地吗？ 没有没有，那我们自己来。那个阿桑只扫外面的那些专柜，你要自己清啊，就要用那什么什么神奇的拖把，然后就赶快拖一拖，然后擦啊，然后把那个书上那个灰尘要把它擦一擦，然后接着就在大概10点还是11点开门百货公司，然后就要站在门口看到客人在就鞠躬啊，然后就要站在门口站到他开店音乐结束，然后音乐结束之后你就要开始上你的书了，因为每天都有新书来。然后我们基本上不跟客人攀谈，也不喜欢那种推销式的。我之前部落格有写过一个文章，就是我去下班之后特地去看一个很厉害一个跟我同辈的店员，后来也变成朋友，就是我一下班冲过去来看他到底是怎么弄的，然后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借由每个人的选书或者排放的方式，你可以了解他那个人的心里面的多少一些样貌吧。你看人家选什么书，你也可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然后你也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在想什么，然后可以借由这跟他开话题这样子，而且她又是个大美女。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想要先点一首歌送给你，我想要点那个林强。林强也是你们台中人嘛，点他。 对啊， 早期一首还蛮成名的一个作品叫《向前走》，向前走。那他也是一个是要去台北开始一个圆一个人生的一个梦想。那我们就来听林强这首《向前走》。 渐渐地去行， 是啦，我要来去台北打拼，听人讲什么好康的拢在遐，朋友笑我是爱做面梦的戆仔，不管如何都是家己行。 Oh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嘿，你这条抹布借我一下。 哎，那明明就是我的毛巾。 什么？毛巾这么脏，你不怕感染红眼症吗？ 天啊，红眼症不要来！你知道吗？毛巾不可与他人共用，而且应该经常接触阳光曝晒。若有破损或变色变质，应及时更换，避免滋生病菌而感染红眼症哦。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今天现场来宾呢，是我的学弟，他叫水笔仔。我其实我最想要好奇问你，就是你有没有被投诉啊？对啊，你做那么多年，你有没有被投诉？ 我没有被投诉过。哎， 真的假的？ 我还没被投诉过，我还没被投诉过。 真的哦。 有一次就来一个很屌的退休的女老师，在东湖店啊，反正就只讲店名。那个台北就是内湖东湖嘛，都住一些科技新贵啊，还有他那边气焰就比较高涨啊。你就有时候哎，他就买固尔德全集5000块就给他买下去了。然后对，比如说有声区你。因为你懂古典音乐嘛，你还知道，即便是15000，他们也是有可能这样一下之后又买下去了。然后比如美声、南宁，他们就不要那种一般光碟版，他们就要特别推出那种质非常高、非常好的那个 CD，然后也是要特殊器材才能播出来的， 或是蓝光、 有 SACD， 对 SACD， 以前还有另外一种格式，可忘记了，现在太久没碰了。然后就来一个类似这种阶级的老师，退学老师，然后他就气势非常的。逼人走出去的时候哔哔响，那我们就请他先留下来，因为我就是要了解一下那个为什么会有哔哔响的原因。最后查出来是因为他的那个包包里面有自己藏着一个哔哔条，就是我们讲的防盗的贴纸。那个他在英国的百货公司买的，然后那个店员他粗心上面把它拿出来，所以那个酒的消磁之后还会再复磁，然后所以他就经过我们就会响，然后他就用这个就在指责我们的态度，说你们怀疑我是小偷，我才不是小偷，然后就很愤怒的先跟我讲，然后我不行。然后我就赶快请另外一个同事来帮忙，那个女生同事，女生她已经尽量跟她解释了，然后到最后好像以为已经弥平了，可她之后就打电话客诉我们，然后再来就是打官司啊，然后我们同事被告啊，最后去督导啊，好像还是全省的经理过去跟她道歉，然后赔礼，然后还和解还是什么干嘛之类的，所以我本身没有被客诉，因为我不是那种爱吵架的人啊。 那我再问一下，像如果说进入这种一个大集团的书店，你觉得就你的观察，你觉得怎么样的特质的人他比较能够胜任？ 够狠够强，然后对书要够喜爱，或者是你对文具要够喜爱，即便是领个20000出头的工作，然后可是你还是可以活得很开心快乐。如果你仅仅是热情的话，你可能撑个1-2年，或是像我撑了4年，算撑很多年了，然后最后就会离开。服务业本来流动率就很高了，所以我之前认识的朋友几乎都已经走光光了，就是跟我同期进去的朋友全走了。 都没有人爬到组长啊，或者在组长以上再高一点位置。 有啊，可是他们已经过了10年，他们爬到组长或是实习店长，实习而不是真的店长。实习店长有可能会被降下来变组长的，工作10年才一个小店长。可是那店长领多少钱知道吗？店长就领30000块而已。 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听一首歌好了。 哦，没讲你们，我没听啊。 这个是500的《登去故乡》。 头拍甲目睭起袂开，我的心里即马才做准备。路上经历我拢无心通留恋。咱来借问路边的乌日送，这条路坎较早哪拢无同，心情愈来是愈沉重，一切亲像梦。风尽头我强要哭，我哪予人吃甲这呢高，社会无良需要性命才是英雄。我将门关，所有计较拢总是道义。我今嘛已经是有准备，越头对天大声发出我的双脚徛伫这，我的鲜血，我的目屎，拢藏伫这个土脚。我的双脚徛伫这。心情愈来是愈沉重，一切亲像梦。风尽头我强要哭，我哪予人吃甲这呢高，社会无良需要性命才是英雄。我的双脚徛伫这，我的鲜血，我的目屎，拢藏伫这个土。 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多角化经营的水笔仔。我先问一下，水笔仔这种植物可不可以吃啊？ 不可以吧，要吃也吃不死，不过它也不是有毒植物。 我觉得我认识你哦，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可是你的才华有时候还是要需要一些贵人帮你牵啊。你在一个人生比较低潮的一个阶段，我倒是看到你有一个优点，我觉得你的生命力很强。我不能说你不服输，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种就是你的生命的韧性能够做 run， 我感觉是这样。 因为我是个 rocker， rocker never die 的， 所以你是整不死磨不死的人是这样吗？ 不是啊，还是整的这两年我住院前就整的我差不多行尸走肉了，就是如果是个 rocker 所以我要活不下来而已，我只是每天吃饭睡觉然后吃饱饱，然后胖了20公斤这样子，最重的时候是86，现在69了，减了快10几公斤吧。 你是很容易瘦的人吗？ 是，我是控制饮食，控制饮食，我321，早餐3口饭，中餐2口饭，晚餐1口饭菜这样，只要你不要再去吃零食。我是自己这样试啊，然后可是也许只有我自己适合而已。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很多住院病友，他们也是吃的少，可是他们零食吃更多，然后反而还变胖了。 你既然这么多角化经营，而且我觉得你的重点台北发生的嘛，这些经营不管你是用大众传媒，不管你是用部落格，不管你是用文字发表的一个形式，我觉得都好像都发生在你在台北的一个时期。我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某种程度上是要跟当时或那里的文艺界对话，或文艺青年对话。 我想混进那个圈子里面啊。 我一直很想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想混进去？ 因为混进去你才有钱拿，你才会从7000跳到70000或者是更多。说弯弯写一篇文章值多少钱，然后大家可能会值个几十万或是5万7万，然后也有美妆部落客那种千万部落客，那也被人家踢爆，他都写那种厂商文章啊，那也是给5万10万。可你看像我辛辛苦苦写3篇，然后浏览数一天我自己挂外挂那个广告啊，然后一天2块钱、嗯、2块钱跟人家写一篇文章怎么拼，弯弯可能会有几10万，他们在接代言啊，还在拍广告啊，他们就很可怕，然后他就可以买房子干嘛之类的啊。因为毕竟钱，我就是都是钱，台北人家比来比去都是钱，普遍大家都还是比钱啊。我连7000到10000多跟人家的，就算点击数好了，我现在应该算是百万部落客嘛，然后跟千万或是上亿部落客或10亿部落客还是有差的啊。即便我拿过什么奖也没什么用啊。 没有，其实我最主要讲的是说，你跟文艺界啊，跟这些文青对话，你到底想要获得什么？除了你刚刚讲就是收入的来源之外，你真的觉得跟他们相处起来开心吗？ 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要看人啊。应该可以提名字吧，像亮宇，我就跟他人还算不错啊。廖亮宇那是女士，陈培宇，然后小书店的沙猫啊，我跟他很好啊，跟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啊。当然，有些人是很冷漠的，他只有在需要你的时候才跑过来利用你这种人。台北很多，然后他不喜欢他就不甩你啊。 我不习惯他们台北就是喝咖啡聊是非这种文人圈，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但我觉得他们那种 我没有加入那种东西啊。 我跟他们认识我也不会是为了收入来源，我可以直接批评他们的一些做法，但我不是说我批评他们就代表我很高尚，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不习惯那种台北一个，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跟他们见面，我们可能还要事先约电话排 schedule 排什么、哦、就是他们就把自己搞得很忙了、 啊。那个我现在也是不太习惯，不过台北的朋友人家能力强就是要排 schedule 啊，我是因为太闲了才想找他出来玩。 我也没有能耐， 没有，我觉得你文字有一定的能耐。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诶，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诶，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像是如果跟作家的话，我虽然有认识一些作家，可是都是点头之交啊，然后通常那种认识就仅止于比如说他们新书发表会，然后我就去参加，然后我上次去参加，然后他们就认识了我，然后偶尔会就跟他介绍我是软水笔仔，有在写书评，就仅止于此这样子。然后一般来说最要好的那些文艺界的朋友或是跟文艺界对话聊天的朋友，都通常都不是那些大咖，都是小 小小咖，他讲这获得一个什么入选啊，然后可是大家都有志一同想要往作家这边发展，当然也有人已经成功的啦，一两个人有成功的，然后不过他们成功了，他们是请人忙，也不会再回来我们这个小圈子，他们就得到升天了这样子。 那你自己你的人生规划里面，你有想要成为一个职业的一个写作者吗？ 本来人生规划里面是有啊，可是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啊。我以前我下过的功夫已经很大了，我已经我觉得我的招数已经全使出来了，就差不多这样子可以吧。就是比如说以前的时报小说张大春得将军杯得奖，那就很了不起的事，或者是谁这些谁拿时报文学奖，那是当时的首奖。可是现在的首奖最大最多钱是哪一个？是皇冠的推理小说奖。 是。 然后这个又是次文化，而且大家都比较不看，真的跟日本的作家比起来有差。不过应该要去支持一下啦，应该有机会到书店翻一翻。 你现在你的那个作家梦已经有点被浇熄了吗？ 遭奸啊，因为差不多作家梦二十岁就要圆了。 我们现在要来点一首歌，然后她是吴怡景姐妹，然后她是台湾人，然后她现在嫁到美国去了，她的先生是美国人，然后她要点播一首台语诗歌，叫做耶和华祝福满满，她要点播给维燕跟永清夫妇，希望他们的父亲呢获得医治，然后并且呢也能回到耶稣的面前。今天选的这个版本呢，耶和华祝福满满，它是由台北曙光基督长老教会他们所演唱的作品，然后这首诗歌呢，他们里面是融合了阿美族语跟台语。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请全球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一首很好听的台语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现场呢陪伴我们的呢是我的好可爱的学弟水笔仔。学弟，我们继续来聊聊几个你比较喜欢的东西。我知道你喜欢文学，那我觉得文学有很多类，那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纯文学。 纯文学我喜欢啊，然后大学以前蛮喜欢的，然后出社会之后那个压力太大，就看消遣性大众文学，像推理小说比较多，不过还是偶尔会看看纯文学的。 那你可不可以举例几本你喜欢的纯文学的作家或者是书名？ 比如说陈千武老师啊，陆寒秀、李乔。如果讲到大众文学，比如说东野圭吾、宫部美幸，我又还蛮喜欢的。反正还有那个剑客生涯，是写日本的时代剑客小说的作家，一直想不起名字。那些剑客小说，那我也蛮喜欢的。 刚有提到陈千武先生，他好像是台中人嘛，对不对？ 读台中一中啊。 他是原乡是南投，后来举家搬到台中去， 所以台中县政府跟南投都有出过他的全集之类的那种书。 是是是，对，他是台中一中毕业，然后他本身是日治时期的人。那你可以大概讲一下他有哪些重要的作品吗？他有写一个他们就说好像是经典的叫烈女犯，然后后来又把他改名成， 哦，那是小说。 对对，那好像改成活着回来吧。 对，那几乎算是台湾唯一的真实记录小说了吧。 是， 因为他亲身到南洋打仗，而且也被炸到， 对对对， 然后回来之后，然后写了这些深刻，是他生命经验里面所提炼淬炼出来的纯文学的东西。虽然他平时写的都是新诗的，都是现代诗的。 Okay. 那你喜欢他哪首新诗？你给我那个讯息是你喜欢他写的那一首叫《信鸽》吗？是你最喜欢这一首诗吗？ 对，我喜欢他那种沧桑的异乡感吧， 是 因为我一直很向往冒险啊，或者是也很喜欢看那种电影。然后，可是他们的冒险跟沧桑是很无奈的， 嗯， 就造成一种悲剧化下的滑稽啊，就是所谓黑色幽默。他有类似讲说，就是他虽然回来了，可是他的灵魂还留在那里，还没有回来，还找不到路回来，就类似他在那边已经死掉一部分了，因为真的是太惨的这样子。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中正之声所制作的节目，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伟。 点燃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你觉得如果你爱冒险的话，你觉得台北 对你的人生经验来讲，它是一个冒险之旅吗？ 台北是一个可以交到很多志同道合，台北人多啦，所以自然你交到志同道合好朋友的几率会也多，然后再加上我这种人的个性跟 你的，应该说你觉得你 的，我在台北可以结交更多的好朋友啦。 你觉得你的个性很适合台北吗？你的交友个性很适合台北吗？ 我很多朋友在网络上认识，然后网络上先熟之后再进一步的切磋，像比如说我在台北加入一个电影社团，大小咖都有啊，就是不管大咖小咖大家一律平等啊。 就是说你觉得从陈千武这个性格里面你可以投射到你在台北的一个生命经验吗？因为我觉得你的大部分 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你， 因为那是要去出去流浪旅游，就像我骑车去宜兰或者我骑车，我以前大学时代曾经骑到花莲台中，让当天来回那种才是冒险，才是一个小冒险而已啦。然后只是我现在生活太安逸了，已经20几岁很难做到那样的事。 其实我先打断你的话，对，我先打断，因为我就昨天在读信哥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会想到你在台北是很困顿的。我觉得信哥这个，我觉得我读到的感觉是他是一个被囚禁的灵魂的感觉。 对啊， 所以我才会问说你觉得你在台北是一个被囚禁的灵魂？ 我没有联想到这，我在囚禁我自己，囚禁我自己了。 我觉得我个人在台北的生活经验，我到现在得坦白的说，我也在囚禁我自己。就是我去台北，我觉得先不要说举目无亲，而是我觉得我面对台北的生活就是一片白茫茫的感觉，我什么都感受不到。虽然我可以拿到固定的薪水，虽然我可以坐大众捷运，虽然我可以吃商业午餐， 可能需要有好朋友才行吧。 我也认识朋友啊，可是我觉得他们给我感觉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就是 I don't care，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自顾自己啊。 对，就是我觉得我后来就把我自己很封闭了。我除了上班下班，那假日就是上网，然后 我就这样啊，两年大概都这样。 对对对，然后 最后状况最糟的时候， 那我另外一个同学是他考上公务人员，他分发到台北的机关，他说他过了一个不知道是被囚禁的生活，他后来也是调到中南部来。但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对台北这么印象不好， 当然像林强在台北就混得很好啊。 对啊，就是他有一些， 他现在玩电音啊。 我觉得他早期的理念是说他对台北有一种梦想，好像是很多年前都可以去那里打达成他的梦想，实践梦想的地方，或是一个可以 try 的地方，就是一个。 因为他成功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嘛。然后问题是那些挫败的人，我们不熟悉，所以我们因为杂志总是会写成功故事，他不会写失败的故事啊。 那我们访问你，我们访问你是失败还是成功？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我在台北的经验并不开心，对，所以我要问你，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读陈千武信歌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你的理解不是在这个方向， 没有，我没有联 想，对对对，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联想这个方向，只是说我个人中我在读这个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会马上 要这样解释也很好了。 我只是我的想法，我没有，我因为我也不知道陈先生他这个理念是什么，我不了解，只是他给我一个感受，就是哎，我在台北，我为什么要这么囚禁我自己的生活，包括生命，我的生命是在那里说是最困顿的，然后家里以为说。啊，你就是一个工作，我们就把它撑下去啊，月薪也不错，那时候我35000吧，不错啊， 很高 啊，很高啊，对啊，很高，对。但是我觉得我竟然是生不如死的生活，那生不如死不是在于说我活不下去，我也过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生命是空虚的。然后我每天都要戴一个，也不是说假面具，而是我每天所说的话都是要迎合某一种人，或是某一种阶级，或是某一种方式。如果你不符合这种方式，你还就会觉得你 是啊， 你不上当。 我工作起来也这样。 对，他说你怎么那么幼稚？ 我成名之后工作每个都这样。 他说你不是某校毕业的吗？你不是 没有啊？我在我像中部人跟南部人去台北都弄伤高而已。 我也不是说台北人奸诈，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们就会说， 我是觉得台北很平均起来奸诈的程度比台中跟高雄高很多，是那些大老板。 不，我们节目是 NCC 会管，我们节目 NCC 会管，我们讲这会不会被罚钱呢、啊？我讲真的， 那你自己剪掉、啊。 我是说 比较不友善，比较不友善，我修改词汇可以吗？ 不是，我没认识台北很多人， 比较不友善。 你那我怎么接下去？反正就是我，但我们可能自己要反省自己，就是我们是不是也做了让人家很不愉快的地方，也有可能。对，我们本身可能就是个混球，就是我们本身也很糟。就是我要讲，就是说，就是我 们把自己想那么低啊，因为别人根本就没有看你高过，你何必想自己想那么低？ 就是他们会说，哎 ，Peter， 你怎么讲这种话？那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你怎么会讲出这种？ 他们会在言语上欺负人啊，那个我很懂， 重。 好啦，不过我觉得我也不应该白目的就说一些不符合我身份的话，譬如说哦，你应该要讲出研究生水准的啦，你应该要讲出国立大学水准啦，你应该讲出你工作上专业的一个水准，即使你是刚刚这个行业。我要总归一句就是说，陈千武先生这个作品会让我觉得人好像没有办法逃脱出一个牢笼，即使是他想要逃脱好像没有办法，所以他有点灰色、 啊、 对不对？灰色， 对，那灰色。然后 所以你喜欢这种感觉不健康的作品，就是很不健康吗？是很不健康吗？ 我喜欢他不止这一点啦、啊、就是很多他、 okay. 我对他诗都很有共鸣啦、啊、不止这首，然后只是这首他很有代表性。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要来听也是一个基督徒点的歌，我们要来点播一首歌，由台北木栅复活天主堂李怡萍姐妹所要点播的一首歌。她要点播的是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而被拣选的人，她要点播给新竹教区的安修士还有台中教区的刘修士。她希望呢这两位修士呢刚从辅大神学院毕业出来，然后希望他们未来回到他们教区服务的时候可以更顺利，然后更加的与主接近啊、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很好听的福音诗歌。 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耶。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今天现场呢，陪伴我们大家的呢是我的学弟水笔仔。哦，我的国语赛事又走中，我的国语都是被你们台中人害的，真的，我真的到台中后，你们那个国台语腔调真的改变我很多。我以前是那种国语推行员的，我们那个年代末期啊，就是 国语都讲很标准，那我又是眷村出来的，结果到台中整个求学都改掉了，对不对？你们一个海枪啊，或是杀戮枪吧，整个改了。 杀戮枪很怪啊。 你是丰原丰原枪吗？还是怎样？还是杀戮枪？ 没有，都统称台中枪吧。可是我们台中枪跟杀戮枪跟我们不太一样，那海线的那个枪不太一样。 对啊，对啊， 有时候我们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对，就是我一说我的纯 常常听不懂啊。 我的纯正的北京话呢，就是来到台中读书以后就被人改变了。好，那我们最后来讲一段，就是说你现在又回到台中这个地方来嘛，你暂时挥别了台北。 不一定，可不好，也许长久挥别台北吧。 对啊，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好奇啊，你为什么想回来台中这块地方？ 没有，就生病了啊，然后在台北住院两个月之后回来，家人决定还是再回家好好休息三个月之后再说。 所以 Visa， 其实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经验，就是说，当我在踏上台中火车站的第一月台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已经离开台中这块地方，应该是五六年了。我当下踏上，就是我右脚当踏出去的时候，我真的眼眶是眼泪，真的那种感动。 正 台中不是我的原乡，它是我求学的地方，我求学八年，但是我后来去当兵，去台北工作，我再度回到台中这一块的时候，第一月台我踏上，我真的感动到好想哭。它比我在高雄或是比我在台北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你是台南人还是高雄人？ 我是高雄人。我不知道，我那种感动是讲不出话来的那种。我就哦，我终于来到这个地方了。就这八年，就这过去的八年、 哦，我很多朋友也都有类似的经验啊。我认识两个学姐有姐，然后两个同学都很喜欢来台中，都很爱台中。 虽然我很讨厌台中，不是，就是不应该说，我觉得台中的气候啊，哈、哦，就比较冷吧，或是比较热，或者说台中也没什么好逛的，或台中的步调比较 slowly， 比较慢，比较单调，然后盖了很多商业大楼 啊。对啊，因为你高雄也是一个直辖市啊。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那种感动是说人亲土亲那种感觉，就是说我终于又回来了，我终于又可以找到一种我以前在这里、 啊、我还想去吃蚊香哎、欸。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种我又回来这个小窝好了，这个小窝就是我以前感，就是不管是我喜欢我不喜欢这种小窝，我又回来了，那我又可以看到我以前认识的人，包括老师啊，包括同学，这样我觉得那种感动是那种远超过于我在我的原乡高雄，我在台北工作那种感受。所以我刚才会问你说，哎，你为什么又回来台中这个地方？你有什么想法吗？ 被迫回来的 所以你如果不是被迫， 女朋友照顾不了我的，对，我被迫回来的 所以我们感觉是不一样，所以你还是希望可以留在台北发展吗？ 不一定啊，我觉得台中蛮好的，就是没有 我现在没有要叫你说表白， 这几天当米虫做米虫，然后领那个大概一个月 失业救济金吗？失业救济金吗？ 不是啊，没有领到那么高 哦，了解。 砍半还是也好像也还没领到啊，我第一笔还没领到啊，人再说啦。 我们这个重点就是问说，你为什么要从台北回来台中？除了养病之外， 就是被迫家人认为我回家休养比较好。 对啊，对对、啊，那所以我才问你说， 没有 call out 说他不行了，就是要我他连照顾他自己都不行了，没办法多照顾一个人。 哦，就是你的女朋友也认为他在台北没有办法再照顾你了。 对啊对对， 所以你的心态应该是，我的理解是你还是喜欢待在台北发展吗？ 我心态不晓得，我很矛盾，就是我觉得台中也很好，台北有我那些好朋友，我舍不得他们。 其实我跟你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一个学弟，他正是台北人，那他最近就是到台南工作，但是他后来他在台南工作几个月他又回去，因为他说他没有办法忍受台南很多都没有。对，他说台北什么都有。 OK， 当然我都没有意见，我只是会觉得说应该说台北就是他的家了嘛。 南部人 哈没有没有，台北是他的家、啊、台北是他的家，这个他回去是 OK， 没有，但是他要讲的是说、 啊、 他没有办法离开，他觉得他离开台北就像是鱼离开了水，离开台北以后什么都没有，他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方便、 啊、 所以我才问你说 他也不像去夜店没事啊，他搞不好是喜欢去夜店那一种。 现在就是想说，那你现在回来台中之后，你有什么想，就是你自己想做什么事吗？你有哪些你想做的？ 现在在种菜啊，然后种到可以吃的就拿去菜市场卖啊。 我们节目跟我说我可以推销台湾农产品。 没有啦，我只是自己买自己种，然后可能我要去问一下吉原谱到底申请有没有意义在，因为我妈说那个是没有用的东西。它没有，它是一个检验你农药有没有残留的那个的一个管辖单位啊。如果有那个标章，也许可以卖到超市，或是卖到有意还是无意。因为我这方面我爸我妈或是我阿姨他们都种菜，他们比较传统，他们只知道拿到菜市场去卖而已啊。 哦，就是你打算想把这一种 变商业化经营， 应该说精致化的经营吗？ 精致化，对。 那就是其实我一些弟兄他们也在推广有机农业，他们是透过一些机构做有机农业。 啊、 那只是说，如果你 那真的很累的、 啊，对对，他们推广很累，然后业绩也不容易取得，所以就是说，你目前有打算尝试就是有机农业这一块吗？ 有打算从事，可是我连正常都种不起来，何况是有机的， 正常种不起来， 就是要从小做起来。老师也是劝我说，你就用惯性农法，就所谓喷农药的农业你先做， 其实 你不要一步登天啊。我拜访过农艺系的老师吗？ 是， 对，应该农艺系的老师。 对，中心就是你们那边有认识吗？中心的。 没有认识啊，就是去问啊，然后就问就认识啊。 所以他也是建议你用农药喷洒法吗？ 先用惯性农法，就是他要先会种菜，然后才来想说你要做有机农业。想我都没种过菜的人啊，有啊，小时候帮忙，跟那只骨头而已啊。 我其实比较好奇是你家有种荔枝对不对？ 对，我家种荔枝啊，不过还是有撒农药，荔枝不撒农药一定会掉光。 对啊对啊，我刚刚是讲说就是我们可以推广台湾农产品，就是说可以推广你家的荔枝。我们刚就是电台有跟我说我们可以做广告。 荔枝已经卖完了，我们中部比你们南部还在卖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对荔枝没有干，我觉得荔枝一直给我感觉是一年就是端午节前后会有吧。 我们已经结束了，中部的都结束了。 一般是不是都南部先啊？是吗？ 对 啊， 南部先了，应该北部了，现在换北部也很少了，现在价格已经贵回来了。 对对对，就是我最主要 当时卖到六斤一百了。 对对，就是我最主要只是说 我卖好几千吧。 你可以推广你家荔枝，我要讲是我们节目可以推广你家荔枝。你可以先推广，明年我们就可以 被摘光 哦。明年 有人要订了再来订啊。 对，你就是说你们现在荔枝，你们家是采就是采取传统市场的批发卖，或者说还是可以用网购？ 不是传统市场批发卖，就是直接在菜市场摆地摊那卖、啊。 然后你家是这样子的方式，不是说可以用宅配这样 方式？跟我阿姨、啊、跟我一起摆 哦、就是， 宅配应该也可以啊，就是只是没那个必要，因为去了拿去菜市场就会被人家买光了。 哦，就你家这个就是， 你懂我意思， 就是荔枝销路这么好， 那宅配有可对荔枝销路很好啊， 因为 我们今年这一批够甜呐、啊， 了解， 然后也有回头客， 所以你也推荐台湾的荔枝对不对？非常推荐对不对？ 推荐，毕竟我是荔枝园长大的小孩啊，当然台湾荔枝你找信而过的，有的又大又美不一定是好，你吃到没有虫你要小心它农药可能。他喷了八遍，然后像我们家是喷了两遍而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 DJ Peter。 今天呢现场陪伴我们呢是我的学弟水笔仔，节目快要到尾声了，那我学弟呢他也是基督徒，跟我一样都是基督徒，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学弟在百忙之中放下田地的工作，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些他在台中在台北现在回到台中家里的一些生活经验还有一些心得。那我们现在最后呢就来请随笔仔来给我们全球听众朋友睡前的一段祝福的话。 祝福的话，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就是从小做起，然后从眼前做起，然后照顾好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当你觉得愤怒的时候，你要想到一句话，那个是有一个乐团叫 REM， 他们说 Live well is the best revenge， 就是好好的活着才是最好最棒的复仇，就这样子对自己好一点，谢谢。 那你有没有想要就是祝福 你周遭的亲朋好友有没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祝我那个燕姐跟依依他们八月要结婚了， 是， 然后祝福他们百年好合，他们也爱情长跑 很久了， 12、13年了吧， 19，很久了， 十多年了， 对， 非常久了。 他们也是基督徒的， 一个基督徒，一个天主教徒。 那还有要祝福谁吗？ 祝福我的亲朋好友还有我家人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那有没有给女朋友的话？ 没有，他包括在我亲朋好友了。 在节目的尾声呢，就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晚安，然后希望您明天可以一样有一个有朝气有活力，并且在神的保佑之下过一个快乐又充实的一天。我们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拜拜咯，拜拜 拜拜。